心意，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易小荷的散文《火把天点着了》。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明代戏曲家张凤翼的剧本《红福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易小荷的散文《火把天点着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姜文有一次和阿成的对谈中谈到《鬼子来了》里面的音乐，他不懂谱，但是他听马斯卡尼的音乐像一团火把天儿给点着了。阿成的回复说，人的脑子里有很古老的部分叫嗅液，它最初只有两层细胞，第一层管接收气味，第二层管通知神经，指挥身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后来嗅液进化发展成情感中枢，因而情感中枢里也就有了一个嗅脑部分。这场对话让我恍然大悟，在我脑海里可以会有些稀奇古怪的气味和各种奇怪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比如写诗的女孩有着雨水的清新，爱情有着木头的松香，小孩有牛奶的软滑，童年是老房子里长满的苔藓味道。不止视觉产生味觉，听觉也可以。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少犬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伯牙古琴以声类形，钟子期赏琴以形类声，以一种感觉代替另一种感觉，修辞学称之为通感。 胡兰成回忆张爱玲的《民国女子》里有一段文字这样说，爱玲道，腔好，姐很饿，面孔黑黑的，低有股气味，显杯是黄胡须，腔子像两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一定是敏锐的，如同晴天白日里的焰火，否则同样是穿袍子，鲁迅感受到的是皮袍下的小，张爱玲感受到的则是那些华丽的袍子上狮子般的烦扰。朱觉敏锐某种意义上是种后天的磨砺，人生经历是把美工刀，一点一点地把花开花落、生老病死、雨丝风片、悲欢离合那些使人沉落的庞杂消掉，放大感官体验，唯有经过此种过滤提纯，人生本来的色泽才会显现出来。张爱玲17岁时向父亲提出想要出国留学，惹得父亲暴怒，于是她跑去与母亲同住，在父亲看来这是一种昭然的背叛。回家后遭到继母的责打，然后继母又反诬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父亲把他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的痢疾，父亲也不给他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掉。他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在禁闭中， 他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我对引述的这一片段深有感触。少女时候我并不合群，因为身高，因为学渣，因为自卑。有一次公布考试成绩，数学老师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的次序发下试卷，以100分为满分计算。他拿出一把厚厚的尺子，每被扣掉一分就要伸出手挨一下尺子。我是最后一个去领试卷的，大概那个时候站在那里浑身冷汗的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我不认识自己是谁，所有的场景都是虚幻的，那一刻我急切地盼望世界马上毁灭，仅仅只是要埋了我一个。那天我开始注意地上的蚂蚁，它们和我一样卑微行走，无声无息，赤裸于天地之间，偶尔被雨水淹没，倾家荡产，便复又被麻木到循环来过。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这只黑色的蚂蚁和那只黑色的蚂蚁有什么区别？它们路过的蔷薇和蔷薇是不是同一种香气？1947年，张爱玲搬出了胡兰城发生过很多故事的爱林顿公寓。尽管张爱玲已无多少钱养活自己，但是她还是在给胡兰城的分手信中寄去了自己两部电影的稿酬，并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急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张爱玲就像她还自己母亲的钱一样，了断了和胡兰城的关系。爱的时候，她可以低到尘埃里，闻到别人不喜欢的味道，雾的轻微的煤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不爱的时候便决绝如碧落黄泉。彼时仓促时代，更大的破坏即将到来，决绝的张爱玲裂衣而去，所以她在《倾城之恋》中才有那样的表达：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乱了，只是为了成全一个人的恋爱故事。这种记忆与嗅觉攸关的片段，偶尔也能从杜拉斯那里读到，比如他写自己的初恋，那个中国情人和他幽会的地方，焦糖的味道一直传到屋里来，还有炒花生、广味的稀粥、烤肉、草药、茉莉花、尘土、烧香、木炭火等等一类东西的味道。在这里，木炭火可以被装在篮子里运来运去，沿街叫卖。城市的味道也就是乡村的味道，森林的味道，这味道其实就是情的味道。 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的情如何可以包容这么多纷杂繁复的细节，难怪杜拉斯直到肉体衰老依然保持着对于爱情孜孜不倦的需求。在此处强大的感官体验也等同于旺盛的荷尔蒙。1980年，66岁的杜拉斯遇到了27岁的杨·安德利亚，他们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杨是杜拉斯的情人、秘书、知己、司机、护士和伴侣，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16年，一直到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去世。当年杨是因为杜拉斯的小说《塔尔奎尼亚的小马》而迷恋上他的。在这部小说里，一群在海边度夏的人都说太热了，他们不要爱情，却又蠢蠢欲动。这篇小说所传递的欲望与情人一息相似。其实杜拉斯在他的大部分小说里面都表达同一种类似的气息，四周的空气干燥闷热，男人和女人的各种堕落、腐烂与挣扎混合在勃勃生机之中，在明亮的阳光里灿烂的像一场梦。我很喜欢毛姆在《刀锋》当中的一句话：一个人不仅仅是他自身，也是他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银娥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把它造成现在这样。提到味道，就躲不过巨斯金德的小说《香水》。格雷诺耶一生下来就没有气味，因此被乳母当成魔鬼的化身，以致不愿意继续喂养。他之所以近乎疯狂地谋杀26个少女以获得迷人的香水，其实出于自卑。在他的世界里，气味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而他没有气味就等于不存在。气味不只是身份的确凿，也是不可描述的隐喻。很多年以前还在读大学，特别凄惶。有一天，初恋从北大西门骑着自行车找我，我刚刚走过一段垃圾堆满的小巷，鼻腔里还残留着淡淡的腐臭味。远远的他看见了我，笑了。等我扑到他怀里，他顺势低下头亲吻我。世界突然寂然，所有的背景声音隐去，空气不再低垂和冰冷。我突然闻到一股味道，